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，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，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，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，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，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长大， 逢星期三8点到9点， 你到城寨在香港长大，我是主持人尤里亚 Gloria。 咁其实香港人呢好鍾意养宠物啦，可能猫猫狗狗，但究竟佢哋生活状况点呢，可能我哋未必好清楚。所以请嚟呢今日呢个导演係无合嘅导演，佢讲到呢即係点去爱护动物啦，尊重生命嘅，就是、欧卓文导演，自己介绍自己先。 大家好，咁样就你话嗰啲尊重生命爱护动物嗰啲呢，我係因为呢部戏先知嘅啫、因为我之前呢就冇正式养过一隻狗啦，狗啦，中老嘅，但系我中间咧就会有好多嘅即系短暂嘅托养啦，或者人哋朋友托养啊，或者亦都有啲凄酸嘅经历咧，就系、是即系 BB 谂住养佢大嘅，但系就唔识养，好细个嗰阵时候我好细个，唔识养咁样就走咗啦，系、啦，我都好记得嗰幕就系点样攞去爱护动物协会，已经系冇气嘅狗，一个咁样嘅。暴雨的一个晏昼，眼泪和雨水分不清的一个晏昼，咁样去，我一个咁嘅经历。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就系住公屋嘅，旧时细个住公屋就养唔到咁样啦。咁直至呢部戏，我了解咗好多。因为平时我拍嘅戏咧都做好多 research 嘅。零零舍舍呢部特別多，因為我唔敢辜負啊！ 明白啦，真係噶。 即係之前我都係拍商業片啊嗰啲咁，但係呢啲一講到有意義咧，我唔敢立亂講，唔敢作，唔敢歪曲，係嘛？即係呈現曬成件事，所以嗰個 research 係做咗好耐時間。咁我而家咪變咗專家咯。 好啊，好事啊！所以今日咧，我都想除咗呢樣嘢咧，不如講下啦。你由演藝學院開始講下，即係點樣學做戲先啦，同埋跟住又講下咧由。演藝學院之後咧，又入咗東方魅力啦。不如睇下啲作品啦，我哋睇下你以前啲相片，可能有你太太啊，有你以前生活嘅照片，然後又講下即係做兒童主持嘅嘢，好嘛？ 好啊，大家接受一下呢啲咁樣嘅畫質啦，因為咧，因為好古舊嘅啲相咧，我就擺喺唔同嘅電腦嗰度，所以喺個 mon 度就咁影出嚟嘅啫。 但嗰時 B B 仔好可愛喎，你個女。 哦，佢仲話我係啦。嗰時 先遺傳到你嘅女 啊嘛。嗰時咧就其實係講緊我女幾個月大，啱啱出世冇幾耐嘅，就係、是、我人生嘅低潮，開始咗冇幾耐就係、是。因為如果係一路講翻、即係低潮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啱啱喺有線嗰個主持合約完咗嗰陣時嘅，咁一路打開咗呢個逆境之門啦，咁到而家我都唔知係捱過定唔捱過啦嚇，總之我已經唔記得咗啦，咁樣咁嗰段時間啱啱出世咯，咁其實我呢張相咧，我係揀咗好耐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就個樣都仲見得下人，當時係好逆境咯。我見我而家係見翻好多相咧，嗰啲愁眉苦臉嗰啲相啊，嗰陣時唔覺嘅喎。係，而家睇翻咧，或者啲朋友同我講話，喂，你而家好似精神咗好多喎。係，當局者迷，就係愁住咯。影相要笑都係愁住去笑咁樣啦。呢張係揀咗好耐，唯一好似自然啲啊，咁 或者講下啦，你點解當年咧會諗去讀演藝學院咧？ 即係一就係、是、一定係就興趣啦咁我就喺荃灣聖方濟中學讀書嘅，嗰陣時已經開始我嘅演藝嘅一個我自己講就係踏入咗呢個嘅生涯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一我就會即係主動去參加啲 drama school 啊嗰啲咁樣啦。咁二咧，我就係嗰陣時已經係開始緊融資去拍電影， 好似呢度咁樣 係嘛？哦，呢、這個就係近期啦，呢、這個就係近期啦。嗰陣時咧就係、是、無計可施啊，我就未拍我第一部電影嘅嚇。咁就我諗，咦？如果係我一個籍籍無名、冇呢個拍攝經驗嘅人要做導演咧？是很難跟投資者交代的。咁我就唯有靠自己啦，靠自己啦，咁出賣咗個女啦，係啦，叫個女即係出賣鏡啦。咁就寫話喺個 Facebook 呢就一個 like 就 等於幾多錢嘅資金啦咁樣。咁我背後我當然係有少少係已經同某啲嘅公司傾，但係佢覺得你冇人支持，我唔會開戲噶嘛。嗱，你係咁，你試下融資。你如果你有人一個 like， 咁我先俾嗰陣時係好似係講緊500蚊啊，係嘛？係嘛？一個 like 1蚊嘅，哎呀，咁少噶，我一個 like 500蚊添。原來嗰陣時係一個 like 1蚊咁樣去慢慢投咯。咁結果就即係呢個都係試啫，咁試啫。咁而最後都係得1000個 like 嘅啫，係啦，即係1000蚊嘅啫。咁啊唔夠開氣啊，你都知道嘅係咪？ 但我都見到你咧喺即係香港電台咧套戲都好睇，其實叫做窮爸爸笑爸爸啦，你都拍得好真實啊！其實當時咧你都係攞咗即係可能係攞咗啲資金去拍呢套嘅劇啦，係咪啊？ 嗰陣時咧就嗰、那個資金咧係港台有啲外判 係啊， 去批嘅。咁嗰、那個呢、這個戲嗰、那個因緣際會點樣做出嚟嘅咧？就係、是、我中學咧。有啊，師兄就係林超榮，係咁 當中佢都有出鏡， 當中啊有啦，佢又做監製，又出鏡，又編劇咁樣啦嚇。咁我喺又係講緊嗰個低潮期咧、低潮期咧就要揾嘢撈啦。咁我就揾翻啲即係大家師兄弟嚇嗰、那個就係中學嗰啲就係好團結嘅一班嚇、守望相助噶啦，跟住揾翻呢啲噶啦嚇。出去殘酷嘅社會，我又搞唔掂啦，係嘛？要翻翻嚟自己嚇、自己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嘅安樂窩，係揾翻啲自己相熟、信得過嘅朋友、肯幫你嘅朋友咁樣，就揾咗林超榮師兄啦。咁、而佢了解咗我情況底下咧，本來我都傾緊嗰個。是有啲咩搞嘅，佢話了解我傾完好，我同佢講咗好多之後咧，唔係喎，唔好搞咁樣去住啦。你呢啲咁嘅經歷咪可以拍咯咁、我又將我自己的經歷就申請呢個港台外判，咁以林超榮做一個旗手去策劃、安排嗰個幕後嘅班底咁、樣。咁結果係林超榮啦，另外一個導演咧叫陳榮照啦，同埋我咧咁啊三個核心去一起搞咗呢個 project 嘅。咁因為係真人真事改編啦，咁唔係完全係真曬，咁但係主要嗰個方向啊、大事啊都係真嘅。我老婆係唔係嗰個嚟嘅？嗰個係啦，嗰個係電台一個節目主持人，佢亦都做得好好嘅，就莫莉咁樣。咁我女就係我女啦。咁嗰陣時拍都有少少即係覺得話。如果是用屋企人嗰啲嗰啲細路女嗰啲咁樣，即係佢仔女咧，唔會有下次咯，辛苦到咧。所以我跟住嘅戲咧，都冇正式揾自己身邊嘅一啲細路仔做啊，好辛苦啊。我女亦都係辛苦到咧，冇出街啦，亦都冇擺喺 NG 片啦，係坐喺嗰個嘅 high chair 嗰度咧，因為怕佢食嘢咧，但係佢已經太攰啦，食影住佢，食嘅，起身再嚟。咁样咯， 明白 啊。咁但系就呢个嘅剧，亦都系拍咗出嚟咧，大家都几中意。 系啊，我都睇得好舒服，觉得个感觉好自然，好真实。即系当时，即系每个人都有低潮嘅时候，点面对咧？咁样 系啊，嗰个情。即係大家中意誒嚟得好真摯，咁因為係真摯嘅， 係 我自己嘅經歷嚟噶嘛，咁樣咯。 係啦，咁你即係當時你面對咧都好多經歷啦，你太太都試過即係流產啊，同埋工作冇嗰時候，你都幾困難，又開生意見到就話又生咗鋪頭，咁即係其實經歷都好多困難喺嗰度，你點去即係跨過呢啲困難？ 我其實好多人話，即係我去到而家，即係仍然係做電影咧，咁亦都即係我最近有新戲啦，咁先今日即係無合啦，咁咁啊睇一睇先啦，係啦，喺呢個時候，咁好出好多嘅post 啊或者廣告啊，咁舊時睇住我讀書讀電影嗰啲人咧，亦都係出嚟講翻啦，哦，你終於捱過咗，即係終於可以有戲上啦。咁雖然我之前都一路都陸續續有嘅，但係亦都 remind 翻佢我嗰陣時點樣捱，佢同我經歷過噶嘛，佢知道我想做戲，由細細個頭先講話中學已經融資啦，問啲阿 Sir 攞錢去拍戲，阿 Sir 話唔係啊，搞咩啊？唔該500，唔該500，唔該500咁去拍戲。咁佢見證我呢樣嘢嘛，咁最後而家真係又有戲上啦，佢會好等我開心。咁好多人就話話我好堅持，好堅持呢樣嘢，呢、這個你嘅夢想，即係由細細個十零歲已經定立咗呢個夢想，堅持到而家咁樣。其實我係自己問心咧，苦心自問咧，即係又未到呢隻咁偉大嘅，即係我對夢想啊。咁你頭先啱啱就話嗰個低潮期點樣過咧？其實低潮期我就。開頭我係嘗試緊做翻呢行嘅嘢，但係就好似頭先咁講話，又集資又成都唔係好如理想咁樣啦。 咁我就係諗住轉行，直情唔好嚟啦。即係之前嗰啲夢想我抹曬佢啦。 你份真係要揾個麥玲玲真係幫你睇相。 其實唔使佢，唔使真係揾佢睇啦，因為我同佢做節目都成日乜嘢嘅，都見面嘅，間中贈兩句嘅，係啦。咁佢亦都係講過話係唔適合做幕前嘅，亦都係咁講過嘅。咁我唔知佢係推算翻嚟啊，定係見過你個樣咁普通咁庸俗，你做咩幕前啦？即係我唔知咁樣。唔知係咪咁樣啦，咁總之係曾經都提議過我嘅咁樣，因為我嗰陣時做主持就係莫善同佢一齊 jam 啦，係啦， 係啦，係啦，咁樣噶嘛，咁就講翻嗰陣時就個理想就放低啦，有個女就嚟出世啦，咁又屋企啦，又供樓啦，我爸爸又退休啦，咁等等呢啲嘢啦，我諗係好多人都會經歷過呢啲咁嘅生活嘅一啲困迫啦，亦都係困迫緊我啦嗰陣時。咁我就決定啦，把心一橫咧，就唔好再理演藝啦，嗰啲嘢當玩算啦，抹咗佢啦，我要重新揾個生意或者揾樣工作去做。我當中開鋪頭之前咧，亦都冇咁大決心開鋪頭，抌十嗰陣時係十幾萬啦，我諗係用咗十幾萬而輸曬啦，抌十幾萬出嚟去開鋪頭，冇咁大嘅決心嘅，我都係揾工先嘅。係直情轉咗去揾啲，例如係花農嚇，嗰啲係唔需要我有任何嘅學歷，可以從低做起嗰啲咯。咁亦都係嘗試揾個飛機維修員啊。咁呢啲係要學歷，但係要係你報咗之後咪培訓咯嗰啲咯。但全部都冇請我，可能覺得我又都成三十幾啦嗰陣時，三十幾你仲嚟重新做過，又唔俾機會你重新做過，中年轉業係 好困難， 好困難嘅，係啦，咁唔俾我重新做過，咁嗰度已經唔得咯，咁啊自己咪用盡嗰個積蓄，係真係賭博嚟嘅，因為嗰陣時已經冇錢啦。呢十幾萬對我嚟講，即係對好多人嚟講，可能係視如塵土啊！但係我嚟講係嗰陣時冇工作冇錢，呢十幾萬好緊要。 冇錯。 咁但係我就將呢十幾萬就算啦，搏一搏啦。如果唔係冇出路，冇出路，即係電影又冇啦，揾工又冇啦，咁樣就唯有呢十幾萬去試一試嗰個生意。咁我就結果咧就試咗個時裝品牌咁樣啦，類似係標榜就係好多嘅 graphic designer 去設計一 T 啊咁樣，咁又標榜一啲 designer 去設計啲鞋啊咁樣。而家諗翻咧，有兩個錯嘅，就係、是、一錯咧就係喺一個大媽嘅商場入面做啲年輕人嘢已經係錯啦。我係為咗就腳，就我屋企隔離咁樣，我就喺度就方便，但係就輸咗一個生意喺度。 明白。 咁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唔熟嗰行。就你點樣個來貨價各樣嘢咧，唔熟就真係做唔掂嘅。你嗰個租金啊，各樣嘢你根本又維唔到個租金，因為你又唔熟，你又攞唔到最平咁樣。咁呢一役之後啦，呢一役之後咧，亦都令我覺得係唔可以再轉其他行啦。我其他行唔熟啊。唯有做翻呢行啦，唯有做翻電影啦，咁啊重新先再重新兜兜轉轉，時間就浪費咗呢一個兜轉同埋摸索噶啦。咁啊兜兜轉轉咁先再真係把心去做電影， 係 做電影。咁頭先話嗰個融資個咧，就係呢個時間要諗啦，諗計啦，就開始話融資啊，揾公司啊，揾翻啲舊老友啊。咁嗰啲舊老友咧，而家都名成利就噶啦，基本上我有兩個電影圈嘅舊老友，亦都係識於微時。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喺我去紐約讀電影嘅時候，咁講翻我少少讀嘢嘅經歷咧，我就幕前幕後一齊讀嘅。演藝學院就讀戲，同一時間咧就喺香港電影導演會讀佢哋嘅訓練班。咁讀完之後咧，我係去咗紐約同埋倫敦咧，分別讀電影同埋 Fine Arts 咁樣啦。畫畫，畫畫，咁、個畫畫我都唔係想學畫畫嘅，只不過去到倫敦又重新學個電影，又係嗰啲嘢，阿爸又係金錢上又俾你慢慢去浸多幾年唔得，咁我就得一年時間，咁一年時間叫我重新又學翻嗰啲咁樣最 basic 嘅電影理論咧，我就唔學，咁轉咗 fine arts。但係我發現係即係成個人嗰個藝術嘅思維啊，擴闊咗係有幫助嘅。咁講翻咧，就係喺紐約嘅時候讀電影嘅時候咧，就認識咗張京偉導演。佢就係拍《音樂人生》，攞咗好多 藍天白雲， 藍天白雲係啦。 佢拍《音樂人生》亦都係刀仔鋸大樹，用100,000元啊，係啦，100,000元嘅紀錄片個製作費，就拍出呢個可以提名金像獎最佳影片，同屆咧就有《十月圍城》啊嗰啲咁樣，而亦都係贏咗金馬，佢贏進金馬，佢三個提名啫嘛，紀錄片、音效同埋攝影攞曬咁樣，咁就佢啦，就係佢攞獎嗰陣時候我就。唔係因為攞獎揾翻佢啊，係因為我不嬲識佢嘅。咁而係嗰個階段，我就同佢一齊合作咗兩年，係啦。咁希望而佢亦都係覺得我係能力喺呢方面。佢唔贊成我開鋪嘅，佢都同我講：你係啊，你擺力喺呢度啦，電影就電影啦。但嗰陣時就係一個人去到某啲位係轉咗，你睇唔清，亦都或者係你未行過嗰位咧，你唔會知道嘅，係咪好多嘅？咁我行咗嗰度，再翻出嚟。再翻翻出嚟咧，同佢講就話真係唔適合做其他嘢。係啊，老哥可唔可以帶下我點樣有啲咩電影啊？我做電影啦，都係做電影啦。 或者你睇翻啲相啊，你因為仲有好多張相可以分享一下，你後期咧都接觸好多唔同嘅電影人啊，或者電影人。 呢個咧就係我去紐約讀電影嘅時候咧，咁就唔係同阿 Al Pacino 咧阿爾帕西諾合作啊，只不過係野生捕獲佢啫。係啦，咁呢個亦都係嗰、那個紐約之旅咧，擴闊咗好多視野嘅。呢、這個就唔係話行街撞到，係佢嘅舞台劇，我去睇咁樣，係擴闊咗好多視野嘅，係即係唔止淨係佢呢個舞台劇啦，即係紐約一個大都會，好多嘢睇啊嘛，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啦、musical 啦、drama 啦，好多 theatre 嘅嘢好多，咁又擴闊咗眼界啦，咁就係嗰段時間，亦都係同步又識個張敬偉，就係呢段時間啦。 好啊，咁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咯喎。 嗱，呢個就係翻嚟啦，翻嚟啦，喺讀完書啦，翻嚟啦，咁就仲有一個嘅訓練班係最尾嘅啦，我應該係讀人生最尾一個嘅訓練班啦，就係喜劇之王訓練班啦。嗰陣時亦都係識咗好多嘅朋友啦，咁包括咧就有 EKIS 嘅 Tommy 啦、，Tommy 啦。咁亦都係我同呢部無合嘅監製亦都係嗰陣時結緣㗎啦，佢都係讀呢個喜劇之王訓練班啦，咁樣。咁而我亦都係見識過，即係真係一個天才啊、星爺啊，即係點樣去待人接物啊，點樣去創作啊，點樣去灌輸啲喜劇嘅知識俾你啊，咁樣。 好啊，下一張相 片。嗱，呢個就係最近啦，最近EKIS 嘅演唱會啦，我哋其實成班咧都仍然係 keep 住 係 聯絡嘅，咁亦都係成日 keep 住諗下有啲乜嘢可以一齊搞嘅。講咗咁耐，讀書就一齊啦，訓練班嗰陣時候一齊啦，咁而真係做嘢，大家都各有喺呢行嘅崗位咧，冇理由做唔到啲乜嘢噶嘛。咁我所以成日諗，就成日呢扎人就去我屋企度橋，度下橋就會飲。飲酒，飲完酒之後就唔知度咗啲咩㗎啦。第二日就冇當冇件事。跟住隔咗輪又飲又傾又飲又，所以暫時而家都仲未有合作啊，仲未有合作。我喺度呼籲啊 ，EKIS 嗰班人啊，快啲啊，再傾啊，傾啲實際嘅嘢。同埋佢哋而家忙，因為佢哋有演唱會嚇，佢哋喺澳門有個演唱會，咁我又費事打攪佢啦咁樣。但 keep 住㗎，嚟緊我希望大家都會見到我同佢嘅合作啦。 好，咁下張又睇下啦，啲相片。 嗱，呢個都係嗰時 stylist 啦。我頭先話識嘅 EKIS Tommy 咧，除咗喜劇之王咧，真係認識深交啲咧，就係 stylist 啊。而 stylist 亦都係影響咗我好多嘅。咁喜劇之王就好短啦，係一個好短嘅課程咧。stylist 咧係其實係一個本來係招募佢哋嗰個 disco 餐廳嘅啲表演者嘅一個嘅招募嚟嘅，咁我哋呢一扎咧，本來就係要係做侍應加表演嗰啲嚟嘅，佢哋個 concept 係咁樣嘅。只不過咧，嗱呢扎人，你睇下呢扎人，全部都發緊明星夢嘅，係咪啊？點會安心於同你做侍應啊？咁我哋嗰陣時咧，就好似嗰啲社運咁，爭取唔做嘅，知唔知啊？即係佢哋有啲侍應嗰啲熒光衫，我哋爭取唔著咁嗰啲咧。我哋一個表演者咁樣嗱，成班嗰啲啦 ，Tommy 嗰啲啊，嗰啲咁就結果係爭取到嘅。 係 啊，結果因為佢都覺得你哋真係做侍應，又全部都黑口黑面咁樣，點樣 serve 人啊？咁我哋最後係純表演啦，真係純表演啦， 係 每晚夜晚10點鐘開 show， 咁大家一齊整個綜藝節目咁樣。佢哋就唱歌跳舞啦，咁樣。 即係你自己都要寫啲嘢，即刻去讀出嚟。 做主持嗰時我都係做主持，咁而個主持亦都有主持稿啊，或者係點樣 tag 落去嗰啲咯，咁都係自己諗噶啦。咁我識咗呢班人啦，但係最重要咧，影響我生命咧就唔係呢班人，呢班人係過客嚟啫。最重要咧就係我老婆，係啦，我識咗我老婆喺嗰度。嗰陣時係佢同我講咧，就係入去嘅時候最唔順眼咧，嗰幾個人其中一個就係我啦。但係跟住慢慢相處，慢慢相處咧，咁就喺埋一齊。咁亦都係好多人，好多人都睇唔好我哋呢個咁咁嘅關係嘅，因為嗰陣時又即係大家又貪玩，又周圍去啊，即係坐唔定啊，咁樣都冇可能維持到一個咁嘅關係。結果維持咗廿年。哇！嗰啲人嗰陣時就係嗰啲人話禮唔好嗰啲人，結果維持咗廿年。咁佢亦都係好無私咁樣啦，係由識咗冇幾耐咧，佢已經提出一啲好長遠嘅一啲計劃啦。即係包括咧話，咦？佢最近先講翻，佢話嗰陣時識你，仲以為你好疏爽，仲以為你好有。我買化妝品嘅時候，你又話俾錢，咁我已經佢話我已經唔想嘅，但你又攞張卡出嚟，攞張卡出嚟喎。結果咧，原來係有卡數，爭卡數嘅。我老婆啊，識咗我幾句之後咧，發現我原來好多卡數。咁佢就好無私地咧，就幫我還曬，好短時間嘅，我都奇怪，因為佢係 look for 一啲長遠嘅一啲嘅感情啊！佢你冇可能個個月仲要還咁多嘅利息啊！咁佢就還，嗰時我都感動嘅。咁直至一路一關嘅難關，一關嘅難關，咁樣發現咧好多嘅難關都考驗唔到我哋。咁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我講呢啲好似想喊咁樣。 唔緊要，係啊，真情流露、啊。 最令我印象深刻咧，就係我係好低潮。好低潮嘅時候咧，就我媽都唔贊成我做呢行噶啦。咁但我老婆咧就係講咧話，老公唔緊要嘅， 即係支持你。 係啦。 嗯。 你唔好講呢啲，真係係啦。咁我要快快要講翻呢個先。呢句好緊要嘅，即係佢話老公即係譬如我阿媽啊、長輩啊，全部都話你唔好做啦。阿文不如轉工啦咁樣。咁亦都係同我老婆講咁樣。咁我老婆講咗一句咧，就話唔緊要嘅，你做啦，因為呢個世界咧係。得我最有力去同你讲，你坚持。咁因为我同你挨紧啊，其他唔使听噶吓，即系我同你讲就得噶啦。咁啊，唉，讲完啦，算 了。好啦，咁啊，已经好好噶啦。 唉，讲到已经算好好啦。我试试讲呢啲都系啊，讲唔到啦。嗱，呢个咧就系演艺嘅时候啦。其实即系讲翻，我都有嗰个梦啦。咁好多我嗰个梦咧就出现喺唔系读紧电影嘅时候啦。呢个系读紧 theater 嘅。咁我就同啲老师讲话，我想拍电影嘅。其实，但系嗰时佢哋 theater 嚟噶嘛。 系啊。 我想拍电影噶。我点解入嚟咧？我系想学最纯正嘅演技嘅。咁可能嗰阵时就话阿 King Sir 做院长咧，可能就系拼纯正演技。 你啱啦，你揾啱地方啦，嗰啲。 咁我就学纯正嘅演技之余咧，我就做翻自己想做嘅电影。咁呢班咧，呢班人咧就系、是、都系读戏嘅，读 theater 嘅。咁但系我就捉咗佢哋去拍戏咯。 咁开心大家一齐。 系啊系啊。 但你边搵咁多儿戏？儿戏唔平噶，当时都。 系啊，儿戏就系、是、都系自己夹钱啊。好似呢次咧，我就冇搵老师集资啊。系啦，因為中學嗰啲都易呃啲，因為佢覺得你拍戲都幾好啊嚇，唔會行差踏錯就得啦。但演藝老師佢見過無數呢啲理想嘅人啦，話個個都問我攞五嚿，我仲得了嘅咁樣。咁佢哋就冇，我亦都冇打算咁樣嘅。咁我係用自己真係嗰啲零用錢，食麵包咁樣捱翻嚟儲，就係租儀器咯。咁而演員當然唔收錢啦，演員嗰啲全部係同學嚟㗎嘛，咁樣係啦。由嗰陣時開始就開始拍個戲啦。呢個就係我第二部戲啦，即係我自己寫劇本嘅第二部戲啦。第一部就喺中學嘅時候，咁就第二部就係呢個啦。 有冇即係真係播放過出嚟咧？ 播放就話中學嘅時候就喺中學嗰禮堂播放咯，係啦，咁就有嗰啲嗰陣時有收視啊、Brada 嗰啲全部都嚟睇嘅，咁睇完之後好似都大家都靜靜地咁樣離開，因為係嗰、那個係比較荒謬啲嘅一啲戲嚟嘅，我唔知佢係佢同佢哋嘅預期好唔同啲收視啊嗰啲全部嚟諗住睇，咁又你又講到咁有理想，原來你拍啲咁荒謬嘅，我係改編自。七龍珠嗰啲咁樣嘅，類似係咁樣啲漫畫、crossover 真人啊嗰啲咁樣嘅， 啊，咁呢個就正經啲，但係呢個就冇放映過，係愛嚟參加嗰陣時嘅電影節嗰啲，唔係唔係電影節，嗰電影比賽嗰啲噶，亦都係唔入圍啦，預咗噶啦。其實即係我而家諗，嗰陣時你每拍一部戲都會心紅噶嘛，有冇機會啊？有冇機會就咁爆出就咁爆出嚟？係用盡曬所有力去諗呢部可能就係你爆嗰部啊嘛！啲人就話：喂，你拍片。拍片你要當呢部係最後嗰部，我唔係當最後嘅，我次次都係當係爆嗰部，爆硬，你要爆硬，一定好多人識嘅，就係、是、一舉成名就係呢部啦，咁樣去做，咁但係結果梗係唔得啦。 咁嚇，真想睇下咯。 啊嗱，呢、這個就係話喺紐約嘅時候認識阿張經緯啦、我最近因為上你節目咧，就揾好多舊相啦、啊。而呢啲都係呢係真係嗰陣時係菲林影嘅，唔知抄邊度揾翻出嚟嗰張相。咁、我揾完之後 send 俾阿張經緯，佢就話。哇！原來我都靚仔過，即係佢話佢自己啊，我都靚仔過嘅喎，咁多頭髮嘅啊，即係嗰個咩皮光肉滑咁樣咧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同埋嚇佢教我點樣去做咯嚇，嗰陣時就係呢啲我話，張導真係原來嗰陣時啊得你指點啊，真係好好嘅，而家仲係好好嘅朋友。咁、我亦都係啱啱尋日先出席佢太太搞一個嘅音樂會咁樣嚇，大家仍然係傾緊一啲好近傍嘅，傾緊一啲嘅合作咁樣去點樣做。 好，咁下一張相片咧。 啊！嗱，呢個就係另外我一個嘅死黨啦、就係翁子光啦。啊，翁子光咧就佢就成名係啦，佢成名就係《踏雪尋梅》啦。咁又係橫掃金像獎啦，攞好多啦。呢、這個就仲更加識於微時咧，就係其實中學嘅師兄弟嚟嘅。雖然嗰陣時我唔識佢，因為佢細我幾年，我唔識佢，但係大家共同喺嗰個中學個生活過啊。中學的校園，咁同埋咧，佢亦都係三番四次同人講咧，佢嘅第一個編劇獎啊，並不是金像獎俾佢嘅，而係我俾佢嘅。嗰陣時因為我已經幾年啦，我大佢幾年，我畢業咗去讀演藝，咁跟住翻嚟佢哋搞嗰啲嘅戲劇比賽咧，我係一致話翁子光嘅劇本得。咁佢而家仲喺度講緊，佢而家仲喺度講緊嚇。咁呢個係好嘅朋友啦。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啦。咁、包括咧就係我低潮嘅時候啦，就係佢就揾我一齊去做啦、其實嗰陣時佢已經入咗行好耐㗎啦。咁佢亦都係有好多嘅 connection 啦。佢本身可以自己做嘅嘢咧，佢都 mark 出嚟一齊去搞啦。咁、包括就係好多嘅劇本，好多劇本咁一齊去搞去播。其實我覺得係。其實佢邊需要人去幫啊？佢都係佢幫緊我啫，因為我佢嗰陣時嗰個創作力，基本上寫劇本用乜嘢啊？佢而家嘅創作力都係啦。佢點解要揾個人幫啫？就係、佢見到你係啱傾啦嚇，咁亦都係創作到啦，咁不如就入嚟一齊，亦都係需要啦。需要我覺得係佔最緊要。佢睇你係需要，佢就嚟幫啦。佢本身亦都係有啲人啊，亦都係啲助手嗰啲嘅，都唔緊要，你過埋嚟，你講就得噶啦。係我一講佢就得咯。並不是仲要考慮啊，我要諗下有啲咩 project 啱你啊，嗰啲人就係 hea 緊你噶嘛。但佢唔係，我一個電話，求之不得啊，過嚟啊。但佢求之不得係氹我啫。咁我覺得係你開到口，你咪過嚟咯。呢啲咪朋友出於道義去幫我。咁佢就同我一齊經歷咗好多。你頭先話未交少女啦，佢就揾我做執行導演啦。咁我又其實識鬼執行咩嗰啲嘢，咁只不過佢又安個位俾我一齊兩兄弟一齊去搞咁樣個意思咯。因為我又未呢個係我第一個商業片，我又未正式拍過商業片。咁佢都咁樣落咗呢個嘅崗位俾我，咁啊一齊去搞，咁就慢慢就由呢個執行導演啊，就到自己真係做導演啦。 點解你會做接鴨王呢套電影嚟講下咧？所以你係真係爆咗啦！你呢套真係爆咗啦！ 呢個咧係事緣係點樣咧？就係嗱呢個都係微交少女啦，講埋呢個嚇，就係亦都係有幕前嘅演出啦。我做一個黑社會嘅大佬啦，係踢阿長樂街 Peter 仔。出馬路， 冇錯， 車死， 係啦，我都記得嗰場， 你都記得，係一硬硬佢出嚟，係啦，咁樣，咁嗰啲又好難拍嘅，要就業啊，唔會傷害到老人家啊，大佬。咁呢個就係拍鴨王嘅時候啦，嗰、那個嘅又係嗰個因緣係點樣導致係有鴨王拍咧？係我同阿少華咧，呂少華啦，係就係、另一個金像獎嘅編劇啦，呂少華啦，咁就一路咧都係傾緊一啲劇本、故仔合作咁樣， 咁我哋係度咗一個咧，就係講一個 以前年代嘅肚腩嗰啲。 唔係，係講一個網站。嗰、那個網站咧就係一啲色情資訊嘅虛假嘅網站。 嗯、 但係你就咁聽女少華都唔會寫啲太過晦淫晦道嘅嘢啦，係咪？我哋個方向都係寫細去做嘅，因為呢個世界係現存係會有呢啲嘅人呢嘅職業噶嘛，咁我哋好寫細去做，咁希望係似乜嘢咧？似舊時西片一套咧叫做《Boogie Night》，一舉成名咁樣，一舉成名又講一個小電影嘅男明星咁樣啦。咁我哋就講一班嘅做色情網站嘅年青人，三個咁樣，咁就有呢個劇本啦。我哋周圍去問投資者，結果就係阿 N 去許安華答。咗我哋去識黃晶咁樣，阿晶哥，咁晶哥一睇啊，一個咩色情資訊啊，好睇下先，睇下先，睇下要睇，喂唔笑嘅，喂咁樣，因為初頭見到呢個題咧，就以為係豪情式嗰啲嘅喜劇啊，係啦，佢話睇，越嚟越唔對路咁樣。咁啊，晶哥又好好嘅，佢同你傾過，用咗你嘅時間咧，佢又唔想白白咁樣叫你走就走。 嗯， 咁佢就話：咪不如咁啊！嗱，其實老老實實啦，呢個咁寫實咧，唔夠好笑，我係想好笑啲噶。啊，我就有個鴨王呢個 project 嘅咁樣嚇，咁佢就同我講話你拍唔拍？ 嗯， 我喺嗰刻佢話你使唔使翻去諗下先？咁而我喺嗰刻都其實冇乜點樣諗噶啦，我都話拍一來我一定要。拍第一步先，因為我之前經歷過太多投資方嘅覺得我冇拍過嘢嘅唔信任，即係唔肯投資俾我拍戲啊嘛。咁我到呢一刻呢個 moment 仲猶豫，仲話阿芝阿座咁樣咧，咁就冇咗呢個機會嘅。咁我自己覺得我係可以，因為。我嘅信念啦，就係唔同嘅題材咧，你都係拍到自己嘢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嘅自己一個嘅投資，投資就係話呢個題材係擺明三級片嚟㗎啦。咁你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嘢，而觀眾睇咗出嚟咧，睇到你另外一面。咁唔係淨係覺得你永世都係拍情色電影咁樣，即係我要冒呢個風險嘅，因為作為一個導演或者係即係其實大眾嘅形象咧，如果我定咗呢度永世都係咧，係啦，咁就永世都係嘅。咁我當然啦，我就覺得有啲人強呢個永世都係咪永世都係咯？咁但係我自己唔想，因為我自己係一路我有好多另外一個嘅類型啊，係題材想拍嘅。咁但係呢一部接唔接咧？咁其實我就覺得係嗰陣時係覺得一定要接，而而家亦都係覺得冇後悔。咁當中咧係兜轉咗好耐嘅，我喺拍完鴨王之後，公眾嘅形象，或者係老闆嘅一啲嘅寄望，咁我要點樣扭翻轉我自己真係想拍嘅題材？咁係一段時間，咁一段時間，咁啊先到發展到而家無合。 或者我哋下一部分咧，再翻嚟再講翻呢部分啦嘅戲啦，同埋講下下一部咧就無合嘅戲啊，好嗎？ 好。